们正大声唱着，为你唱着。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家庭教育由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和《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基础课程》，以家、校、社协同为途径，强调家庭教育探索要遵循立足中国、借鉴国外的原则，回应了社会关切。家庭教育是个体化的，如何判断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作为一部社会促进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倡导性更多，执行力在何处？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有哪些迫切的需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江爱平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部长研究员霍宇佳，欢迎您，霍老师。 大家好。 家庭教育啊，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和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是呢，不少人啊却认为教育孩子啊是家庭领域的私事儿。那先问问江老师啊，家庭教育法呢把教育孩子这件私人领域的事儿上升到了国家法律的高度啊，您认为这对每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次举措把家事儿换成了国家的事儿，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整体我们下一代培养以及对于孩子未来他的教育和发展，从国家这个层面非常重视，并且以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指导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孩子是我们未来教育的希望，是我们未来社会发展的种子。这个种子如果要是说长得好，它成长得好，符合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那我们国家才能真正的有未来。所以通过这个促进法本身它的一个制定，包含它的推进，包含整体征求广大的这个各社会各层各级的意见，我想也是体现了一种社会发展以及包容共同成长的一种态度。 是有句话说啊，今天孩子的模样就是明天国家的模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家庭教育呢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啊，也想请霍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啊，中国儿童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来编制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啊，有一些什么样的背景呢？ 可以说从三个方面来介绍这个编制背景。我用了三个应哈，一个是应时代之所需，另外是应家长之所急，还有呢就是应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发展之势哈。从应时代之所需呢，主要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特别是2021年啊，应该是中国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我觉得是浓墨重彩的一页啊，有很多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的政策文件和法规的颁布，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让家庭教育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话题。之所以要做这个标准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回应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对于家庭教育发展的要求，所以这算是一个背景吧。另外呢，就说应家长之所急，家长的这个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的更多更好的这种需求呢，也迫使我们更好的去发展我们家庭教育指导这个工作，特别是这里面有所欠缺或者是不够充分的这个部分，家庭教育指导怎么样能做得更好，跟他的这个是否专业，这个专业又是否建立在一个标准化基础上有关系。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一方面呢，可能还也是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知识系统还有学术研究能力都不足。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所以对实践的指导呢也就不利，实践上呢更多也偏于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对，像理论的提升不足。再有呢就是家庭教育的这队伍呢，他们获取的知识的这种，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哈，来源于自学的，来源于经验，就是家庭啊社会的经验传授来的，是占主的，系统化的。这种知识的体系化的这样的培训和学习是不足的，所以刚才您提到是能否及时的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这个要看在什么样的地方和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也许广义的来说，可能学校的家长学校的家校沟通这一块呢，可能还能够有什么问题，可能这种及时性便捷性还是会好一些。当然，我们不少社区哈，我们前段时间也做过社区家长学校的调查，很多社区呢也发挥自己的这种整合资源啊，联系当地的学校啊，联系当地的一些文化教育部门呢，开展家长的活动。但是你说从一个个体的家长来说，他能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如果有一些育儿的问题，找谁能够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的热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好说。他就有的地方就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呢可能就相对弱一点。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新颁布的卫保法里面也说到，我们要求县级以上要设立这种儿童保护的这种热线哈。那这种我想以后家庭教育的这种定点的服务，这种热线的这种沟通，这种帮助应该也是会建立的。 是的啊，其实呢，我们也是呼吁能够建立更加规范的家庭教育工作者队伍。那也应当看到啊，家庭教育立法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性的行动了。不少欧美国家呢，在他们的教育基本法里呢，都有家庭教育的条款或者是条例。英国、法国呢，对于家庭教育有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亚洲呢，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来约束和规范家庭教育。那我们国家呢，从2016年开始啊，相继有很多的省市通过了地方性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那么这次呢，是上升到了立法层面。不过我们说啊，每个家庭的条件、每个家庭的环境啊和背景都是千差万别的。那么家庭教育，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应该遵循一些共通的理念吗？姜老师，您怎么看？ 我想，可能最基础的一个原则就是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什么，第二个就是怎么教。就是家庭教育里面一定不是教知识，而是教孩子，教孩子将来可以在社会上立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能够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个体。我想，这个是我们去教孩子最核心的一个原则和指标。那在这个环节下，就是怎么教，每个家的孩子都会不一样，但是从整个怎么教的这个环节里头，实际上有一些万变不离其中的东西，比如说你的陪伴、你的榜样力量、你发现孩子的优点、你尊重孩子、你支持孩子、你帮助他去进行成长、你帮助他去设立目标等等这些，我想可能这些核心的因素，无论是国内国外，无论你是富裕还是贫穷，只要你爱孩子，你都要去关注。那么我们从整个这次的立法里面也能看到，不同的条例从这些层面都给予了非常，细致的指导，甚至针对于我们大家焦虑的考试问题、升学问题，也会有针对于双减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外界政策的这种支撑，所以在这个里头，我觉得就是教什么、怎么教，围绕这些环节，我们更多的去进行探究、探索和实践。 是。那其实对于家庭教育指导者来说呀，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也应该遵从一些基本的原则啊。那么这次呢，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的《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当中啊，就提出了6项基本原则啊，包括思想性、科学性、儿童为本、家长主体、能力为重和终身学习这些原则。

专门的去考思考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这样的一个行动主体，当他要去工作的时候，他应该具有的问题解决的能力。所以另外我们是从问题解决的角度去看专业能力的发展的，比如说他遇到问题的首先的一个研究和分析的能力，然后他做指导活动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和实施的能力，另外他的评价与反思的能力，这是从一个系统性让它闭环哈。同时呢，它个体来说要懂得咨询和传播知识，要懂得沟通与合作，同时呢要强调自身的这个专业发展。所以专业能力我们是从问题视角来看的。同时我还想说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有这么几个依据。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关于家庭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这个影子。标准呢我们觉得有这么几点依据吧。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习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以这个给家庭教育做最基本的定位哈，给我们家庭教育的指导作为总的纲领。同时呢就是国家颁布和制定的有关家庭教育的政策和法律，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家庭教育领域里面比较丰富的这些年的一些研究和发现啊做了一些梳理哈。另外第四呢，我们也从发展性的眼光，发展性的方面去看社会发展、社会文明，那对家庭教育有什么需求，这也是我们制定这个标准的一个依据。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参考了一些教师的专业标准为依据哈，所以这个总的来说就是这样来做出来的。 是的。其实我们说到家庭教育啊，家庭教育的立法要求父母要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那么家庭教育当中最核心的啊，就是父母和孩子。有一些教育专家也建议啊，父母和孩子不要成为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在很多家庭当中呢，父母看起来好像是和孩子在一起的，但实际上呢，并没有真正有效的陪伴，却变成了影子父亲或者是影子母亲啊。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行为，并没有真正的履行父母应该对孩子应尽的家庭教育的责任。那也有的网友就问啊，说那如果我们陪孩子上各种辅导班，这算不算陪伴呢？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留守儿童，那父母为了谋生啊，也造成了实际上的分离，出现了隔代养育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真正的落实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这是不能一刀切的啊，因为每个家庭的环境和条件是不一样的。那姜老师您怎么理解要加强亲子陪伴，如果有实际困难的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首先亲子陪伴是什么陪伴，是说孩子的成长你都在，或者说你都在只关注学习成绩，还是说孩子的成长他的这个理念信念的这种培育，他的身心健康，他的行为规范你都在，并且你予以有效的引导和指导。我想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你在的环节下你起到的作用和价值是什么，你是真正的帮着孩子他的立人树德这方面去做了有效的指导，有效的教育，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效陪伴，或者说真正的家庭教育该去起到的作用。那在这个里头，我们就需要给孩子去养成一些品德呀、健康人格呀、良好习惯啊，我想这些是在家庭教育里面更多的要去关注的。那他刚才像您说的，有一些家庭因为生活原因，甚至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前两天看到的航天员，一上天就好几个月，那他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陪伴的。但是我觉得，即使你人不在身边，你的对于你的行业或者是对于你岗位的这种无私奉献，这种榜样的力量会陪在孩子身边。那这种教育实际上它是 无形的、无声的、更打动人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可能不光是影响的是你自己家的孩子，还有你给其他家的孩子和其他家的家庭教育做出了非常好的这种贡献。所以陪伴不是物理的你在孩子身边就算陪伴了，而是针对于孩子他的教育、他的成长、他的行为规范、他的道德准则，你是否用心了。我想这个用心的陪伴是我们整个在家庭教育里面需要更多的去鼓励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家长确实是很忙，甚至说有一些留守儿童，虽然你不能天天陪在孩子身边，但是你需要去主动的了解孩子的行为、孩子的想法，跟孩子能够形成一个在观念上互通互动的这么一个机制，我想可能这种陪伴会是更有价值的。而且在这个里头就是一定是关心关怀，我想比你在那儿盯着他写作业效果要更加的这个真实，而且更加的有效。 嗯，是的，其实更多的是应该父母跟孩子之间有心灵上的这种沟通和连接啊，而且呢，父母要做孩子这种精神上和行为上的一个榜样，加强这样的纽带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啊，从不同的角度明确了新时代合格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为家庭教育指导者的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未来呢，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合格的啊，有专业素养的这样的有人文关怀的家庭教育的指导者能够服务于更多的家庭。那也想请霍老师啊，请您谈一谈应该怎么样判断家庭教育啊做得好不好，又该如何让立法标准啊以及一些家庭教育的课程真正服务于千家万户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特别好哈。一方面呢，从立法到标准的研制到课程，这个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作。如果光有立法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工作吧也比较应景，或者是说生逢其时吧。正是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就是把这个立法的工作它当中的这种内容啊，这种要求变成我们具体的科研工作啊，也同时也有人把它这种科研的成果把它转化为这种实践性的行动。那比如说这一次我们这个标准，我倒是觉得就是在基于对立法的这种内容和精神的充分的理解，然后我们研制，通过专家团队一起研制这个标准，然后同时以这个标准为依据，再编制一套这种基础性的课程，那这就是一个打通了这个系列。但是光有我们这样做是不够的，当然我也相信有更多，还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团队也都在做类似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系是要把它建立。另外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宣传，要加大宣传，要加大这种正向的这种科学化的也是权威化的宣传哈。因为确实现在我几乎恨不得不能说每天吧，也经常有人在问我说，霍老师，你帮我们看看这个课程值得学吗？这个指导师是国家的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怎么样才是科学的，它有一些什么样好的社会资源，有一些什么好的课程，包括有好的研究发布，这个如果你让更多人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对家庭教育的科学性、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性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的话，我觉得这个立法里面的这种愿景其实就是让家庭教育能够科学、健康、良性的发展，这样就比较好，所以宣传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从我国现代化教育发展和推进的过程来看呢，家庭教育立法符合时代的要求。家庭教育目前呢存在一些问题，那如果不通过国家立法来规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家庭教育的品质，从而影响到未来的国家品质和社会状态。国家对于家庭教育的责任，社会专业机构对于家庭教育的支持，